第15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参加者21号在大城山游园地进行了联欢游戏比赛，他们分为红队和青队，进行丰富多彩的游戏比赛等，增进了友谊。